哎，我还要来。 地衙门推上三分幸福 朵朵花花红红红， 烦恼满身上引到红啊， 弯弯的这挂颠倒， 四鸟满身上瞧 你说地他得地、你得又得不过他、难又难不倒他、我看你啊、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这些这些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修道，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，让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。贫道还要点上四味，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、 怎么样啊？ 你点， 你听， 你点，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行 行。 这 哭丧帮忙来，哭丧帮忙来，爹爹到不忘 这 挑来挑去，挑来挑去，敲呀敲哩哟敲哩哟，我量你呀、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、再不要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可恼！ 出口他人把刀扎，要把身短命亡。 刀将你短命绝了喉。埋人有埋成的腿，纵然断的有我好， 一手一碗成的腿，滚姑娘，滚姑娘养老 几个小儿郎，哎，你养老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注意呀，小姑娘。你说话，哎呀，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碎。 是，且慢，狗儿子要干活，公子在娘身旁。 这大儿子呢？ 大儿子出嫁做和尚。 这。有那第三个儿子呢？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，道长告罪了。 讲， 他来在边旁，一番两次，两次三番，看问他的情娘。 啊！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？他一不像话了啊！哎呦！